天清晨七点钟，兄弟我不明，体坛内外新鲜事儿，大家来点评。爱你所爱无所畏惧，早起有动力，双奥之声伴我心。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在早上为您直播的雄鸡唱晓，我是小丽。 大家早上好，我是子昂。 哎，别说啊，今天来这个时间报道的朋友还挺多的，都是咱们的家里人哈，欢迎大家伙儿。有提醒的，今天是11月19号，今天周六，已经是农历10月15了。那么也请大家关注哈，距离北京冬奥会呢越来越，真是越来越近了。昨天我们俩说77天，今天应该是76天了哈。在晚上8点钟的时候要翻篇儿，所以5号线您这还是昨天的吧？要改一下了哈，这个倒计时。也欢迎大家伙儿来我们的互动平台互动哈，都在这儿问好打卡呢。 是的啊，今天呢，很多的听众朋友，即使是周末啊，也没睡懒觉，依旧是跟我们在问早上好啊，大家早上好。 如果要是您有外出锻炼的习惯，这两天天气越来越凉了，请您做好保暖的措施。节目开始之前提醒大家伙儿，从12月15号开始，天安门广场将会实施预约参观措施，散客和旅游团呢也都要提前预约才能进入到广场区域。 您可以通过天安门广场预约参观微信小程序、北京通 APP、 北京日报 APP、 北京时间 APP、 京城之约小程序，或登录天安门地区管委会门户网站天安门广场预约服务专栏来预约未来10天内的参观游览。预约分为升旗、上午、下午、降旗四个时段。预约咨询服务请致电010-8640-9123，北京市市民热线010-12345，也可以通过12345微信公众号来咨询。 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体育消息有以下这些。国际足联最新世界排名，国足目前第74，是亚洲第8。 中超初定于12月12号重启。 中国男篮集训的照片当中呢，可以看到郭士强为郭艾伦挡拆演练进攻战术， 亲自上阵了啊！麒麟因伤退出中国男篮集训，再次无缘最终名单。 2022年的女篮世界杯预选赛的举办城市确定，大阪等三个城市将会举办本次赛事。 山东明天集结备战，龚鲁明12月正式上任总教练， 李牧再度出任北汽男排的主帅。 中甲官方公布第4阶段赛程，成都赛区率先开战。 曼城中场德布劳内感染新冠肺炎，将会接受隔离。 钢架雪车世界杯，龚文强第12名，平昌冬奥会冠军仅得第6。 今天的话题呢，也是比较生活化一些哈。最近这两天，我们的国足比赛也结束了，CBA 也结束了，国家队正在备战。赛事方面呢，就相对来讲呢比较平缓一些，我们就来关注一下生活方面。昨天看到吴磊的视频哈，也提到说他想赶紧考个教师证啊，就 教 练 证 啊，赶紧考个教练证，想以后呢考虑这方面的工作。 对， 30岁之后总会有自己一些新的打算哈。 是 啊，所以咱们今天第一个话题就是30岁之后的你。有人可能还没有到，像子昂哈， 哎， 像我呢已经早就跨越了30岁这个坎儿啊，有不少家里人可能在30岁的时候，这个时间段也发生了很多事儿，或者是很多选择哈。您可以回忆或者是憧憬一下。那第二个话题呢，也是比较有意思的，说说你拥有的记录， 是 来自于一条消息哈。 是的，一个颠球的事儿啊。巴西那边呢，有一位男子是打破了世界颠球的记录，颠了多长时间呢？就是不间断的颠球，颠了34个小时05分钟，这个也挺恐怖的啊。咱们就是说， 啥也不干，就干一件事儿，干什么？就哪怕坐在那儿坐34个小时，都挺难的。 他是动了34个小时多。 对，是的。巴西的57岁男子里卡多·席日瓦·内维斯持续颠球34小时5分钟，刷新了颠球世界纪录。此前的纪录也属于他啊。2020年3月的时候，连续颠球了34小时4分钟16秒。这一次呢，他是第33次打破世界颠球纪录。 嗯， 哎呀，这一共就超过了几十秒，这好不容易。每次我觉得熬34个小时都挺伤人的。 那怎么颠呢？据他18岁的儿子介绍说，他父亲是一边吃东西一边颠球。如果要是赶上上厕所的时候呢，他就把球停在后脖子上，哈，后脖梗子上，不让球着地啊，因为怕他这个颠的时间太长了，万一出点什么事儿，所以现场还是有医护人员和救护车的。为了帮助他有体力继续下去，据说医生呢还会为他注射血清。 是的。再次打破颠球世界纪录之后呢，父子俩是拥抱啊，然后拥抱的时候呢，结果内维斯就晕过去了。他说：“这是我第一次晕过去，因为天气太热了。”新的世界纪录将刊登在2022年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上。颠球过程中使用的皮球将被拍卖，拍卖出去的钱会捐献出去。未来呢，里卡多·席日瓦·内维斯有计划要实施，其中之一是颠球沿台阶啊，登上哈利法塔。哈利法塔原名迪拜塔，总共162层，高828米。他已经去过迪拜哈，在哈利法塔踩过点了。2022年上半年，里卡多·席尔瓦内维斯还打算颠着球从巴西最北部靠近法属圭亚那的奥亚波基一直走到巴西最南边的梦伊。按照现在的设想，在138天的时间里，他要颠球走6500公里。 嗯，因为子昂平时也会踢球啊，你觉得要是你来颠的话，多长时间就烦了？ 哎呦，我颠球的水平不算很高啊，一般来说最高的记录也就是20到30这么一个水平。 分钟， 不，个数 哦，我因为这刚才我们说的是时间嘛， 对对对， 所以我就马上想啊，能颠20分钟也很厉害， 不至于啊。但是我确实认识一个朋友哈，就是之前在中乙也踢过，然后他呢叫李瑞，然后他颠球颠到一个什么程度，他是中国的纪录的保持者， 嗯 啊，他颠球颠到了一个中国的颠球比赛的第一名啊，真的是颠了无数个啊，就说有计数了，这个数字是几千级还是上万级我忘记了， 他是用个数来算的。 对，然后颠到那个程度之后，他获得了第一名以后呢，就直接活动主办方呢，冠军的奖励是什么呢，直接去西班牙去跟梅西一起颠球。 那真的是实现了。 对，他也实现了。 哦，真是哪怕就是小小的颠球也可能会带来实现梦想的机会哈。 对， 所以说也可以说说你生活当中拥有的记录。 嗯， 好家伙，这人家颠球颠了34小时，而不是34个哈，啊，真是太厉害了，真是世界纪录保持者，所以他的记录将会写进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在2022新的版本当中哈，有他的新的这个时间了。 是， 所以今天两个话题，30岁之后的你会和吴磊一样有新的想法吗？还有就是生活当中你拥有的记录哈，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都可以跟我们保持互动。 没错。 以数据为眼，聊体育的事儿，体坛热搜榜。 刚说完就看到有朋友来回应哈，孙东林说：“我坚持运动，爬香山就爬了15年，但是也经常会听到，有这个周围的朋友说啊，哪位阿姨或者是叔叔哈，经常爬香山，后来说膝盖坏掉了哈，千万。”不要这样，希望您不是这个群体当中的。 对，就是做攀登运动，哪怕就是平时的上楼梯啊，也一定要注意姿势，尤其是注意脚尖的朝向，是不是跟膝关节和你的整个的面向是保持一致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千万不要攀登的时候呢，把膝关节给损坏了。 嗯，爬台阶类还是有一定的技巧哈。 是的， 欢迎大家来互动哈。 嗯，永远的儿媳妇说，30岁以后的你的这个话题，她说心态变年轻了啊，皮肤保养的好，就是不太爱运动了。 我刚想夸您越活越年轻。 但是我觉得真的是有这么一个感觉哈。昨天呢，正好啊，还和我台的，就是咱们整个大台一位师姐吃了饭啊。这个师姐正好就是比我大这么几岁啊，也是我觉得跟我第一次见她25、26岁的时候啊，到现在已经过去挺长时间了。我觉得她一点都没变。就是保持了那个状态，我觉得真的是好多的 女士吧，男士可能也有啊，就是说在30岁之后啊，一下就保养住了，就 吃了保鲜剂一样。 是的，可能就是说到了这个年龄以后，心态会有一个年轻，或者说保养会有一个更大的经验，或者说质量的飞跃吧。 当然，我相信更多的是来自于内心的力量。 是的， 好，来到今天的体坛热搜榜，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跟我们保持互动。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些时候，我们关注到以下这些热搜的消息，都是跟体育有关的。首先是俄罗斯卫星网援引了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的话讲，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受邀参加北京冬奥会的开幕式，协商一致之后呢，将会有一个官方的公布哈。 是的， 也请大家关注。所以普京已受邀参加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目前依然还是挂在热搜榜上。 没错，拥有这样的大国首脑的支持，肯定北京冬奥会也会办得很好。还有就是在咱们的冬奥的高铁上，这个我觉得更贴近于咱们的生活啊。如果您去看比赛什么的，难免是得通勤呢，这个高铁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哈。北京京铁列车服务有限公司啊，在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期间的为高铁专线列车提供餐食服务，为此呢，他们也是开发出了品种多样、口味丰富的绿色餐饮食品啊，就是高铁上能吃点啥， 都有啥呢？来听一下其中的一段音频。 我们不仅准备了速食、轻食，还准备了加热不足2分钟就可以食用的意大利面、披萨、米饭、饭团儿。同时，餐车还备有成品胶囊咖啡，来满足不同国家旅客的需求。 这道菜是咱们的这个剁椒鱼 啊。 那么剁椒鱼这道菜呢，我们主要的这个研发它的这道菜的目的是为了满足，比如像湖北啊、湖南啊，包括四川呀，这方面就比较爱吃辣的口味的这个旅客的这个群体。 首先呢，我们和这个蔬菜、肉禽类食材供应商建立了可追溯机制。其次呢，我们在生产过程当中进行全程监控，生产出品种多样、口味齐全、安全绿色的餐食，满足中外旅客的需求，为冬奥会的顺利召开贡献我们的力量。 中国是美食大国，即便是在高铁上啊，我们依然可以，真是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吃不到的哈。 哇，剁椒鱼。 对。 那这个我觉得真的，这个能拿到座位上吃吗？ 可以啊，它是分成这个快餐形式的哈， 那我 到时候可以去体验一下。 是，一个座位上买了剁椒鱼，前后左右这几个座位多少都得跟着买几份，这太香了，这闻着。 看看冬奥高铁上到底能吃点啥啊？到时候我相信一些幸运的朋友都可以体会到哈。 是， 昨天也看到一分钟带你了解国家速滑馆呢，一个一分钟的音频也是受到了咱们体育迷啊、爱好者、体育爱好者的关注。国家速滑馆呢，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2022年北京冬奥会北京赛区唯一的新建冰上竞技比赛场馆。这个主场馆的外形非常的漂亮，22条晶莹美丽的丝带状的曲面玻璃幕墙相围绕啊，所以呢又名冰丝带，也是目前我们亚洲最大的一块冰面了。也请大家有空的时候去搜索这个一分钟就可以了解的国家速滑馆的视频哈。 是的。还有一条热搜呢，是赵立坚啊介绍旅法大熊猫欢里里和圆嘟嘟名字的由来。近日呢，两只旅法大熊猫双胞胎幼崽命名仪式在法国的博瓦勒举行，中国奥运跳水冠军张佳琪以及法国足球运动员姆巴佩是共同揭晓命名。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在今年8月，旅法中国雌性大熊猫欢欢顺利诞下一对大熊猫双胞胎，两只大熊猫幼崽被命名为欢里里和圆嘟嘟。欢里里的欢取自于熊猫妈妈的欢啊，里里就是指巴黎，圆嘟嘟的圆取自大熊猫爸爸的圆仔，嘟嘟意思是指成都，一个跟爸爸姓，一个跟妈妈姓啊。他们的名字寄托着两国人民对中法友谊发展的美好的祝愿和期许，相信中法将继续共同引领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为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那赵立坚也说啊，北京2022年冬奥会吉祥物之一的冰墩墩也是一只憨态可掬的大熊猫，让我们祝愿欢里里和圆嘟嘟茁壮快乐的成长，期待他们为2024年的巴黎夏季奥运带来更多的欢乐和好运。 原来名字是来自于这儿哈。欢里里，里就是巴黎的里，然后胖嘟嘟，这个嘟其实是成都的谐音哈。所以寓意还是非常的美好哈。 没错 啊，昨天晚上我还看到非常有意思的一段这个视频哈。 这个音乐就是来自于新疆的地方音乐哈， 是 三名中央戏剧学院的学生穿着羽绒服， 嗯 啊，在操场上跳新疆舞，这个新疆舞的舞蹈的节奏还有这个感觉真是太帅了，三个小伙子真是跳得挺棒的， 嗯 啊，有我看有网友说，怎么不把羽绒服脱了再跳？我说那太冷了， 对， 还是跳得非常的帅气哈。然后呢就关注到了吴磊哈， 嗯， 吴磊三十而立这个话题也是引起大家的关注， 是的啊，吴磊说看到这个话题啊，也看到了很多朋友送给我的祝福，真的非常感谢，三十岁感觉很好，过去的是足迹，未来我想应该是憧憬，希望三十之后依旧是勇于承担，敢于突破，忠于自我，嗯， 还有三十而立的一个小片子，那个石呢，嗯，就是吴磊的磊，三块石头， 对， 所以它有一个谐音哈，三十而立，其中有他的一些感想哈。 巴塞罗那的山和海，我偏爱巴塞罗那的山。 球员在家时间比较少的，像张琳芃也发了个朋友圈，就是国家队一直在外面比赛，所以两个多月见不到家人，也就是这几天在上海有个几天的这个假期能跟家人孩子在一起，所以他发了个朋友圈说是希望这样的时光能够再长一点，像我们的话其实有时间的话就是多陪陪孩子陪陪家人，看着他们的成长，也是希望那个他们的成长的这种瞬间都能够自己能够在身边陪伴着他们。前段时间有一次，然后我老婆跟我说，哎，你有个白头发，然后我那个时候我感觉啊好像年龄是有点年龄大了，因为以前没完全没有这种感觉。我二十岁的时候，因为2011年吧，那个时候其实球队很困难，我现在回过头想的话还是非常的庆幸自己做了很正确的选择，当时留在队里，然后和我的兄弟们一起最后通过努力冲上了这个中超，然后后面的职业生涯可能从二十岁开始，如果说是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的话，可能才有了我现在这个职业生涯这样的一个表现和成就。所以我想对二十岁的自己说，你做了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一直是坚信自己的梦想。 现在我比较想学一个这个教练证，现在已经马上三十岁了，然后这个到了西班牙之后也看见了很多和我们国内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现在想尽快学一个教练证，然后希望以后能够为我们的这个中国足球能够有做更多的一些贡献吧，把我这个在西班牙这里所看到的学到的能够以后回国带给所有的这个小朋友们。 昨天是他三十岁生日，说马上想学个教练证哈，想把在西班牙看到的学到的也带回去教给更多的年轻人，嗯，所以三十岁的时候总会哈有很多计划，不知道大家是已经跨越了这个年龄的坎儿没有哈，子昂还没有，我早就已经过去了哈， 嗯 啊，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互动三十岁时的你。还有一个话题啊，刚才介绍了有一位颠球大师哈，当然是来自于巴西，好，颠了34小时05分钟哈，我要没记错的话，把这个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又给刷新了。当然之前也是他自己保持的，嗯， 没错。 啊，说说你生活当中拥有的一些记录。我刚才看到很多朋友都来回应了哈，咱们一边聊着体育，一边来分享哈。那刚才说到了五球王，那关注一下我们现在的国足的排名。昨天晚上，国际足联公布了最新一期的世界排名，在世界上，比利时已经是连续4年排名第一了。之后就是巴西、法国、英格兰、阿根廷排在2到5位，那世界排名上升一位，中国队现在是排在第74，当然在亚洲的排名也稍稍的上升了一位啊，目前是排在第8。 没错， 嗯， 亚洲的国家排名当中呢，伊朗、日本、韩国是分列前3，澳大利亚、沙特是第4、第5位，亚洲的剩下的前10名当中啊，还有卡塔尔、阿联酋、中国、伊拉克、阿曼。那世界的前10，第一还是比利时，第二是巴西，然后依次是法国、英格兰、阿根廷、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丹麦、荷兰。 嗯，要说刚打完的这个澳大利亚，现在排在世界的第35哈。 对， 亚洲排在最高的21，伊朗现在日本是排在26。 嗯， 所以说都是20开外的球队。 是。 啊，那接下来我们中国足协的重要的工作重点呢，就是要 完成本赛季中超的第二阶段争冠组和保级组的比赛，以及明年一月份的足协杯的决赛，要把这些比赛都踢完了。 是的，为了给国足打十二强赛让路，又为了保证俱乐部征战联赛的利益啊，为此中超在八月中旬打完低阶段情况下，不得不停摆四个月的时间，赛制也从原先的16支球队打满双循环，改为了分成争冠组和保级组，在第二阶段各进行8轮比赛，决定最后的名次。据悉，中超第二阶段目前初定的开始时间是12月12号，这意味着接受14+7入境隔离的国脚们，在12月8号解除隔离后，满打满算也只有3天时间和全队一起备战联赛。哎，这还不算是可能要人性化的给点假期哈。尽管中国足协和中超公司还没有公布最终的第二阶段赛程，但基本已经确定为3天1赛的频率，和第一阶段后半时段一样。本赛季中超能够完赛已经是最低要求，但目前仍然充满悬念，因为16支球队中有3支球队因母公司的原因或者经营困难还没有正式恢复训练，甚至都传出了可能退出本赛季第二阶段比赛的消息。 的确是，接下来的联赛可能会对有一些俱乐部比较的艰难，但是即便如此呢，腾讯体育的赵宇也认为说，艰难，但是联赛应该不会停。 我觉得现在确实有很多中超的球队遇到了困难，也在想办法去解决，但究竟在比赛开始之前能不能解决，谁也没法给出一个特别肯定的答案。但我个人还是比较乐观的，虽然说广州队啊，这个重庆队、河北队都遇到了困难，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在联赛开始之前把问题都解决。中超联赛是12月12号正式开打，现在还有一段时间，所以说这些俱乐部啊、球队也是抓紧解决自己的问题吧。无非就是一个钱，对吧？因为但是去中超踢比赛，你除了这个路费之外，在到了赛区吃住倒是都不用花钱。所以说看看俱乐部能不能跟球员谈拢，是吧？先把这个比赛完整的去踢好。我个人觉得这些遇到困难的球队应该大概率90%以上吧会出现在各自的赛区，中超联赛也不会因为遇到这些困难而停摆踢不了，即便有个别一两支球队不踢了，那我觉得中超联赛也是会顺利进行的。12月12号开始踢到1月4号结束，这个赛程会非常的密集，对所有人来说又是一个新的考验吧。而且像苏州到时候天气也会比较凉，这个各个队要做好防寒的准备，然后避免出现伤病吧。不管怎么说吧，这一年中超联赛7-8落，然后中间又断了很长时间，对于这种比赛的延续性包括球迷的培养都带来了很多很大的问题。希望明年的中超千万不要这样了，一定要想办法恢复主客场，一定要想办法让我们的联赛连续的进行，这样对于中国足球的发展来说才是真正的好事儿。 俱乐部当中像广州队也是比较受关注的一支，毕竟是曾经的中超霸主，再加上球队当中呢有蒋光太、阿兰、艾克森和洛国富这4位国脚是跟着国足去打12强赛的球员，所以第一阶段结束之后呢，目前他们是30分排在积分榜的第二，如果主力都在好好备战的话呢，还是会和山东泰山队来争夺联赛冠军，有这样的实力。那现在呢，大部分球员都是在郑智的带领下自发的训练，也没有什么后勤保障。 是的，那广州 队也是比较困难。 没错啊，另一支很困难的就是作为本赛季黑马的河北队。第一阶段就已经举步维艰的情况下打出了非常不错的成绩，跻身争冠组。尽管靠着领队、教练等自己贴差旅费参加了足协杯的比赛，但足协杯出局之后，球队至今还在放假，加上俱乐部的股份改革推进几乎停滞，他们甚至比广州队更有可能退出。昨天的中超河北队门将鲍亚雄在微博晒出了一位高中生网友的私聊信息，网友表示希望能陪鲍亚雄训练保持状态，但由于资金支持很缺乏，河北队目前仍旧处于停摆的状态，球队无法集结训练。目前身在杭州的球队门将鲍亚雄只能通过踢野球的方式保持状态。这名自称高二的足球爱好者私信鲍亚雄表示，我踢的确实不太行，不知道能不能说如果陪你训练能不能帮到你哈？我周六全天都有空，整个周日上午都有空，我也有足够的标志盘，就是标志盘就是那个 小圆筒。 嗯， 这个这网友还直接把自己的住址提供给鲍亚雄，说中国足球进入寒冬了，人心不能寒。我看中超比赛，我觉得你有国脚级水平，我不希望这个寒冬让中超停摆，又让你直线上升的状态按下暂停键。鲍亚雄转发了网友的私信啊，写道，在迷茫的日子里，总会有人带着满腔热血提醒你需要不断努力，就算最终还是不能走到山顶，但是这条布满荆棘的山路上，只要拼尽全力就无怨无悔。真的很感动啊。 对，真的是这个高二的学生吗？还是以这样的身份出现的哈？听起来真是既感动然后又觉得很心酸哈。 是 啊。此外，像保级组当中的重庆两江竞技也是因为俱乐部股份改革出现了一些僵局，原本一直训练突然在上周日就开始停训了， 嗯， 也没有说什么时候重新开始的这个迹象，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备战哈。不过其他的十三支球队目前还在正常的备战节奏当中，例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泰山，包括海港和深圳队周一就已经开始训练了， 嗯， 亚泰是26号在上海金山集训，国安和广州城队也都是在足协杯结束之后就一直在保持训练，本周三呢国安已经来到上海做最后的备战了。 是的，保级组呢除去重庆两江竞技之外，其他七支球队也都在为打好保级大战积极准备。沧州雄狮还更换了主教练，新外教萨布奇利啊已经从11月5号开始带队。天津金门虎在本月1号恢复了训练，还已经和国安踢过一场热身赛。12月初全队将到上海和上海的两支中超球队做热身。排名总积分榜倒数第二的大连人迎来了瑞典的外援拉尔森回归了，倒数第一的青岛队目前也正在上海集训。 嗯， 总的来看大部分球队都能正常参赛吧，因此呢本赛季中超联赛完赛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不过一旦广州、河北、重庆三支球队同时或者一两支退出中超第二阶段比赛的话，那么赛程赛制都要如何修改，第一阶段的成绩还怎么算，这些问题都要尽快敲定了。 嗯，当然腾讯的体育的赵宇也提到说，这些回归的规划球员哈，他们可能也要面临一些比赛或者是训练的困境，还是需要保持状态。 阿兰在同澳大利亚队比赛之后回到了巴西，然后他的计划是1月份直接前往日本跟着中国队一起参加比赛，但那个时候他由于不踢中超的比赛，那到时候体能状况、比赛状况如何，可能都是一个未知数。这个对中国队来说有一定影响。现在简光泰、洛国富、埃克森回到了国内，但是广州队的这个情况，高拉特已经都回去了，解约了。那这三个人其实也挺处境也挺微妙的，也存在这种不踢中超的可能。如果说不踢，那这个状态怎么保持，他们去什么球队，这些都是问题。嗯，我觉得对于中国队来说，规划球员如果不在，对于实力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希望这几名规划球员接下来都能有一个安身之所吧。如果说在国内找不着机会，那只能是回巴西啊，或者说是看看其他国家联赛有没有机会。不管怎么说，如果想踢这个12强赛的剩下的比赛，那就应该保持好身体状态、竞技状态，只有这样才能给中国国家队做出更多、更好、更大的贡献。 好，这是中超方面的准备的情况哈。我们今天两个话题是30岁后的你，是不是也跟吴磊似的，有一个新的打算哈？还有就是在生活当中属于你的记录。刚才有朋友都来回应了哈，30岁后的我吗？还在打拼，虽然已经不错了，但是脚步还是不能停止哦。 嗯， 这个朋友这个名字没有，是破折号哎。啊，还有上划线、下划线之类的哈。 嗯， 孙东林说，30岁后的我就已经拥有自己的家和孩子了，工作做好还要顾家，两不误哈，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平衡的状态啊。我们一会儿接着聊。 商务出差，我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交通便利，服务设施齐全，性价比超高。 和爸妈来京旅游，我们住在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附近就是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老爸的选择太赞了。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预订电话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近年来， 首都文明办持续深入推进蔚蓝北京专项行动，大力倡导三绿色一志愿环保理念，引导市民群众践行文明健康生活方式，积极投身首都生态文明建设，涌现出一批热心环保公益事业、自觉践行绿色生活方式的环保公益组织和个人。2020年，经各区推荐、专家评审，100个优秀环保公益组织、200名绿色生活好市民新鲜出炉。我们从中选出52个典型事迹进行公益广播，与您分享他们从事绿色公益的心路历程。欢迎收听，今天为您介绍的是志愿服务好市民王英。王英是密云红十字爱心服务队的一名志愿者。加入志愿服务队5年来，他参加过珍爱美丽地球、守护自然资源宣传活动、乐享夕阳红爱心陪伴活动、文明出行督导活动、捡拾垃圾等活动。在活动过程中，王英切身体会到了帮助别人快乐自己。王英每个月都要抽出1-2天的时间，跟随志愿前往密云沙场水库巡视周围环境，捡拾白色垃圾。有的垃圾被扔在了小树棵子里，树棵子上满是刺，捡拾过程中志愿者们会划伤手臂。垂钓者们看到这些场景后，也会自觉地加入到他们当中来。最让王英感到自豪的是，他的行为带动了一家人共同参与其中。每到周末闲暇时间，孩子和爱人便会与他一起参加饮水思源、携手护园志愿活动，捡拾白色垃圾，宣传护水理念。王英及其全家人为保护密云水库这盆净水而不断努力着。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中国选手123号小杨洋是 短道速滑项目曾经有过2个杨洋，这2个中国姑娘英文名字完全一样。这种情况下，为了在国际赛场便于区分，要在名字后面加上不同的字母。大洋洋选择了 A， 他说 A 代表了第一。 中国选手大洋洋是排在第四位。 大小洋洋在国际赛场创造了无数佳绩。美国当地时间2002年2月23号，盐湖城冬奥会1000米决赛，7天前，中国人的第一枚冬奥会金牌终于被杨洋在短道速滑500米项目上摘得了。他实现了中国几代冰雪人多年的梦想，彻底放下了重压。此刻大小杨洋将联袂演绎他们配合的最经典的一场比赛。 小杨洋后面的是中国选手大杨洋，加拿大选手，这是韩国运动员高基贤，两个人是准备在前面实施战术。123号小杨洋在前，122号大杨洋在后，还剩下3圈，在关键的时候一定要咬住。现在 9圈比赛，大小杨洋在比赛中利用战术和技术优势通力合作，一直领先，全力压制住了韩国15岁新秀高基炫。 大杨洋和高基炫两个人还剩下最后半圈。哦，中国选手大杨洋再获一枚金牌。 这场1000米决赛呢，可以说是大杨小杨的最精彩的一次配合了。小杨为大杨的最后夺冠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赛后，大杨杨高呼：“中国万岁！”大杨杨参加了3届冬奥会，收获2金2银1铜，拥有59个冠军头衔。迄今为止，他仍是中国获得世界冠军最多的运动员。而从1997年参加世锦赛，他独得女子500米、1000米和全能3枚金牌。此后连续5届，他都在1000米和全能上卫冕，成为女子短道速滑之王，全能6连冠，迄今仍是世锦赛历史的唯一。现在，大杨洋是北京冬奥组委运动员委员会主席。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欢迎大家在早上继续收听由子昂和小丽陪伴您的雄鸡畅晓，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是的， 今天是2个话题啊，第一个是您生活当中属于自己的记录， 还有就是30岁的你，看到忍者无敌说我的记录是一天最多跳35000个绳， 哎， 一口气跳1300个，保持不坏，太厉害了， 挺厉害的， 1300个不带坏的， 嗯。 那我觉得他有氧做的太棒了， 是，就是我觉得好多的民间大神啊，就是说在这样的小有氧的训练上，我觉得做的还是非常好的，嗯。 我最怕跳绳了，跳到100个上气不接下气了，已经 是这个，我觉得真的有技巧，就是我跟我的朋友有时候也比比跳绳什么的，就是我感觉我跳绳那个方式吧，就特别费劲儿， 嗯， 啊，就是我。也是跳个50个到100个，就是平时我说跑个1000米，或者说我就是说以比较快的速度跑个2000、3000，我觉得也有过啊， 嗯， 就是说或者说踢一场足球，我那个整个的心肺我觉得还是可以的，但就是跳绳啊，跳到50个、100个是喘的呀， 就不行了， 就使劲方式不对啊，嗯，不会用这个巧劲儿去跳绳。 过了30岁，30岁后的你，晨晨说就不能熬夜了，看球都得先睡，嗯，然后再看，先把它睡出来哈。还有朋友说而立之年之后就有儿子了呀，哎，这是人生的一大收获和幸福哈， 没错， 嗯， 还有这位老听众哈， 嗯， 9721，哇，原来您年龄这么大，说我是良言的忠实听众， 啊， 一直听你们的广播，今年80多岁了，嗯，快过生日了，我的愿望是90岁的时候还拥有健康， 嗯，祝您健康长寿， 是的， 常常听我们的节目还来互动， 嗯， 厉害厉害。刚才也有朋友范青说了，30岁以后要有被讨厌的勇气，您就不能训练训练自己有被很多人或者是更多人喜欢的这种勇气吗？ 是，就我想想，就是被讨厌的，拥有被讨厌的勇气，这个感觉还是一个挺复杂的复合句，啊， 对，非常复杂，嗯， 对， 工作稳定，成家了呀，有娃了呀，30岁的时候觉得很幸福。 嗯， 平言说30岁过去的时间太久了，感觉都快忘了。 是， 非常可爱哈。 嗯， 还欢迎大家来互动。我们来说说篮球方面 ，CBA 已经暂停了，但是国家队有比赛，所以集结之后，十几位国手马不停蹄，要备战和日本队的2场2023年世界杯的预选赛。中国男篮在15号去了宁波北仑训练基地，大约是训练1周左右的时间吧，要飞到日本仙台和日本队连续打2场比赛， 嗯。 值得一提的是呢，因为疫情的缘故，这次世界杯亚洲区的第一窗口期，其他所有比赛都延期到明年的2月份了。就这个比赛，我们和日本的还是正常的时间。 没错， 中国队也是希望趁着这个比赛没有被延误的时机哈，能够最好拿到比赛的胜利。 嗯。和今夏亚洲杯预选赛时间上，这个时候啊，带上不少年轻队员不同，这次出战世界杯预选赛呢，杜锋则是主力进出，招入的16名队员都是目前联赛中表现最好的。上赛季联赛冠亚军广东队、辽宁队各有4名队员入选。那具体的名单是广东的周鹏、任俊飞、徐杰、赵睿和辽宁的谭德军、郭艾伦、赵继伟、张镇麟，以及上海的王哲林、浙江的吴前、广厦的胡金秋、孙明辉，以及深圳的沈子杰、新疆的麒麟和阿布都沙拉木，以及在澳大利亚篮球联赛啊去打球的周琦。 嗯，昨天呢也有媒体记者经常和我们连线的北青报的宋翔也说了哈，麒麟是因为脚伤就退出国家队了。麒麟在常规赛第一阶段尾声的时候呢，脚受伤了，目前他的这个伤势是没有办法跟上国家队的训练， 嗯， 所以就退出来了哈。 是的，沈子杰前2天还带着这个颈托呢，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嗯，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小小的伤病。 对， 毕竟联赛其实对抗也是挺激烈的， 而且赛程也挺密的。 嗯，这次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呢是分成4个小组，我们在 B 组除了日本队之外，同组对手还有中国台北和澳大利亚队。小组赛采用的是主客场双循环的赛制，小组前3晋级到下一轮。我们对阵日本队是主客场比赛都在啊日本仙台来进行了， 嗯， 时间是11月27号中午的11点05分和28号下午的17点35分。 是的，在中国男篮集训的时候啊，也有这些一些照片出炉，其中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就是在盛媒发布的，中国男篮集训照片啊，球员都一丝不苟的在进行大战的备战工作。那助理教练郭士强还亲自上场给郭艾伦做挡拆，演练进攻战术。 嗯， 郭士强我们可能平时看到都是西装啊这样的一个造型，但是这次他是穿的是一身红色的运动装，我第一眼还真没看出来， 认了半天是吧？ 对，这个挺有意思啊，很少见。 上阵还需父子兵，叔侄上阵哈， 嗯。 那第一阶段的比赛呢，就要打了， 看到国际篮联的官方撰文也是盘点了参加这次世界杯选赛可以关注到的十名控卫，我们中国男篮的郭艾伦也是位列其中的，给他的评价是，这是国际篮联写的哈，郭艾伦的技术从来没有任何问题，特别是他的控球让他成为了亚洲的精英组织者，也让中国男篮成为一支观赏性很强的球队。郭艾伦只有27岁，正处于当打之年。这位身高1米92的控球后卫将是我们中国男篮在预选赛的关键人物。 是的， 给出这样一个评价。 周琦啊，也是一直为我们所关注的球员。那据东方体育日报报道呢，现在在征战澳洲 NBL 联赛的周琦接受了采访啊，他已经代表新东家出战了2场 NBL 的季前赛，继第一场100%的命中率拿到10分和8个篮板之后，第二场比赛中周琦出战36分钟，拿到了17分、12个篮板和3次封盖的数据。中国男篮此前公布了备战世预赛对阵日本的16人的集训名单，周琦在列。根据计划，周琦呢将会直接前往日本与中国男篮去会合。 另外说到日本男篮的24人集训名单，大家可能也都知道，八村垒为代表的海外球员都没有进入到这个名单当中。他们选的呢都是来自于自己本土联赛 B 联赛的球员，都是年轻的队员。因为拥有东道主的身份，所以他们其实是不需要为决赛阶段的资格赛而战的。他们这个想法还是想着力于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所以本次预选赛呢也是给年轻人更好的一个练兵的机会。目前日本队的新任主教练叫霍瓦塞，在今年的东京奥运会曾经代表日本女篮杀入过决赛，获得过银牌，也是创造了一个奇迹啊！ 是， 当时我还说什么日本女篮还进了决赛，因为他们安排在这个落幕的那一天嘛，所以我还觉得这是怎么算的，怎么压得这么准啊，押宝押得这么准。之后呢，他是接替了阿根廷名帅，又接着来执教日本男篮啊。早在10月23号，他就已经考察 B 联赛的球员了。 日本男篮对阵中国男篮集训大名单里啊，拥有奥运会经验的老将就只有5名，分别是富坚勇树、比江岛慎、张本天杰、谢弗尔阿维幸树、里奥文德拉姆啊，可以预见到他们在球队中会发挥重要的作用。其他19名的球员，多数都是为了接受，新主帅霍瓦塞的考察。全名单平均身高是190厘米，平均的年龄为27.7岁。 1米9。 对，也明确的表示哈，日本男篮会树立鲜明的霍瓦塞风格，就是跑动加远投。但是由于男篮与女篮的风格以及对抗强度完全不同，他也会执意寻找一名内线大个子啊，与对抗强度比较高的这个中国去匹配哈。关于日本男篮的整体打法呢，则与他之前带的女篮类似，要求每个队员呢都要积极跑动，并且具备外围远投的能力。那本次中日对决也是汤姆·霍瓦塞带领的日本男篮首次公开亮相。 日本仙台市呢也已经启动了这次比赛的售票活动啊，说前排最贵的、最近的、位置最好的是1.5万日元一张。早在10月12号就已经开始布置了哈。那这个比赛的地点叫赛标体育馆，27号、28号，我们刚才介绍了一场是在中午的11点多，这是北京时间啊，他们要比我们要早一个小时，12点吧。 是的， 咱们还有另外一场比赛是下午的5点多，那就是那边的6点多，正好赶上周末一天一场，所以双休日哈，也是当地球迷的一个篮球嘉年华。我关注到他们这个球票啊，挺有意思的，有9000、8000、6500，一直到1000日元不等的这个价位的门票。尤其是最便宜的这个1000日元的门票是针对小学生的， 对， 还卖给小学生。然后1500、2000的呢是给中学生和高中生的。 对， 当然还有一些肢体残障的人士的轮椅座位票呢是4000日元一张。反正他们是希望有钱没钱的大家都能来看看这个比赛哈，毕竟是国家队的比赛。 没错，1000日元啊，折合人民币现在大概是50多。就是其实也不贵啊。 所以说也是希望当地的家长能够带着孩子去看哈，孩子的票更便宜一点。也是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有趣的这个票价的计划哈。 是 啊，这是咱们中日男篮的，到时候呢也会提醒大家我们来关注这个比赛的情况啊。 对，而且他们面对全日本观众的网络直播平台啊，也收费， 也要收费。 对，所以说可能也是鼓励大家，你能来现场看看吧，反正都要买门票。 对，最好是去现场看是最好的了，而且是国家队的比赛也难得哈。 对， 难得去一趟仙台。 还有很多的女篮世预赛的消息哈。这个2022年女篮世预赛举办城市也确定了，有大阪等三个城市。那昨天国际篮联正式确定了这些城市，具体为贝尔格莱德啊，这是塞尔维亚的城市，然后大阪要进行一个阶段的比赛，然后在华盛顿要进行一个阶段的比赛。预选赛会从明年的2月10号到13号举行，在四个赛区进行，每个赛区将包括4支球队，每项赛事前三名能够晋级女篮世界杯，而作为东道主澳大利亚队自动获得参赛资格。卫冕冠军美国女篮也因为赢得了奥运冠军而提前锁定了一个席位，因此在有澳大利亚队和美国队参加的资格赛中，另外两个排名最高的球队将晋级。 这是国家队层面，我们再来关注俱乐部。据报道说，山东男篮这个星期六，也就是今天下午，将会重新集结，开始备战第二阶段的比赛了。已经完成聘任工作的主教练龚鲁明在30号已经到达济南，12月1号正式会上任。龚鲁明之前一直是担任 NBL 安徽文艺俱乐部的董事长，最近呢赛季结束了，所以呢他也开始着手接手到山东队的相关的事务哈。那所以说接下来的这个山东队的比赛的指挥，您将看到的是龚指导了。 是的。达卡里归来啊，青岛两外援已经完成了隔离与球队合练了。据报道呢，青岛队两个外援达卡里、约翰逊和威尔斯已经在上海完成了隔离，于昨天上午正式和青岛队会合，开始参加合练。威尔斯上赛季为江苏出战40场常规赛，场均36分钟可得到30.4分、7.3个篮板、5助攻、1.9个抢断、0.5个盖帽。达卡里约翰逊上赛季为青岛出战40场常规赛，场均时间是25分钟啊，可以得到21.7分、12.5个篮板、3.3个助攻、1.2个抢断和1.5个盖帽。 各支球队的外援也都是能回来的，能找的就各自找一找，以迎接第二阶段的比赛。另外像主帅这边，据报道说同曦的主帅贝西洛维奇将会正式下课，上赛季执教天津男篮的刘铁指导可能会成为新任的主教练。第一阶段同曦跟宁波是一样的，1胜12负，在第13轮惨败给此前12连败的宁波之后，同曦集团也是非常的生气哈，通报批评了同曦俱乐部的管理层和教练组，并表示要追罚管理层和教练组的渎职行为。那刘铁呢是 CBA 球员啊，2019年也开始担任天津男篮的主教练，上赛季结束之后呢就离任了。 是的。威姆斯启程赶来中国啊，广东的外援威姆斯已经是完成了续约，即将赶到，将代表广东出战第二阶段的比赛。 说到联赛的前几位，广东啊、辽宁啊、浙江哈，我们也请篮球评论人江帆给大家说了说，他认为辽宁队还是比较具有冠军相的哈，因为他们的配置啊，相对来讲跟其他的球队相比来讲呢，还是比较的丰富的。 辽宁队是处于在一个老中青，其实在现在结合的比较好的球队，而且呢如果说不太有质疑的话，或许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无论是韩德君还是包括郭艾伦，以及这个赛季在正赛当中常规赛里面，包括像余则臣这些年轻球员还能够在源源不断的加入到球队里面，其实能够看到这支球队的完整性，在国内球员的储备上其实不会有任何一支球队像辽宁会在轮换当中显得非常的从容。尽管在第一阶段当中他们还没有经过更多的硬仗，但是我相信在更多的硬仗当中，他们的阵容也会使他们的取胜的概率变得更大。那么谈到问题，可能辽宁确实会在接下来呢会有一定的疑问，在于比如说福格如何能够和队友之间的融入会变得更好，因为我们知道最早的时候，其实福格在甚至广州队每一场比赛的这种杀伤个人被侵犯的次数，尤其是在游击区之内，其实甚至能够达到13次以上，那这样的效率其实凸显出他个人的这种能力，如何在他这个能力上其实在辽宁队当中起到一个最大的帮助，以及在接下来外援是否能够选择一个最好的最适合的比如说大外或者说其他位置上的人选融合起来，这其实都是考验他们能够在今年夺冠的一个非常关键的点。 对于北京的球队，尤其是北控哈，在第一阶段的表现，江帆也做了一个简单的点评，认为还需要改进。 北工队在第一阶段的比赛呢，的确也让我们感受到了这支球队年轻球员融入的同时，但是在后备力量上一定也存在着一些的问题。确实在这支球队赛季刚刚开始的时候呢，也是面临了人员稍微有一些短缺的麻烦，甚至说一定的隐患。但是我们能够看到在最近的比赛里，在第一阶段中期后期的比赛里，无论是张帆的稳定发挥，还是看到王俊杰以及看到马勇，包括在上一个赛季在前面的比赛当中也证明自己的王少杰，其实这支球队能够发掘的点并不少，无论是锋线还是从后场还是从内线的储备来说。所以说接下来能否在这样一个时期里休息之后迎接第二阶段的比赛里保持健康，并且能够以一个从容的状态来融入到这支球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现在这支球队呢，的确如果大家会担心说，哎，外援什么时候到来，这会是一个大家值得担心的点。但我觉得等待外援来到的之前，其实还可以做的很多的是，比如说能否有效的控制失误数。我觉得北控队是在储备当中，在攻防当中，他们是有这种能力能够把握更多比赛的主动并且取得胜利的。所以说外援来到一定会让这支球队的稳定性可能比其他球队的加持会显得更高一些，这点不需要怀疑。但是在这之前，我们同样能够做好一些能够让自己改善，比如说现在看起来稍微有一些高的失误数，让整个进攻的回合数进攻的合理性再变得更加精致，那么我觉得北控队可能在等待外援来到之前的时候，成绩也会让大家会显得更加放心一些。应该说北京两支球队其实在这个赛季当中都呈现出阵容的稳定性，很多球队其实在甚至构架上都出现了一定的问题，或者或许来说这个构架都是在这一个赛季无法解决的。所以我们看到北京两支球队其实都不存在这样的困扰情况下，我还是希望他们能够在自己走向全面完整之前，其实能够更好的把握住优势，那这样属于自己的好的成绩好的名次可能会在最早第二阶段当中就能够如愿的呈现出来。 CBA 的比赛要等到国家队的比赛完了之后才能够继续进行哈，应该是12月份的中下旬之后了哈。那昨天呢，澳大利亚的 NBL 联赛的季前赛，布里斯班子弹队是100-90战胜了珀斯野猫队，中国球员刘传兴登场了，不多的上场时间当中还是展现出了比较高的效率，攻防两端都有表现，一共是出场13分钟，替补出战5投4中，8分6个篮板，1个助攻和1个盖帽的数据。那之前在首秀当中呢，他也有9分37秒的出场时间，3投2中，罚球2中1，也拿到过5分5个篮板。他所在的子弹队下一场的季前赛呢，将会在24号下午的2:30啊，我说的是北京时间来进行，子弹队将会和凯恩斯的一支球队来交锋。 是的。还需要关注一下曾凡博啊，曾凡博伤势还没有痊愈，明日休战，预计月底会再次出场。根据球队目前安排呢，曾凡博将于11月27号到30号点人队4天3战期间重返赛场。那在发展联盟首秀当中呢，曾凡博因为崴脚只出战了8分钟，3分球1中1，得到3分2助攻1盖帽。在第二战呢，因为崴脚没有彻底康复，只出战3分钟，1投0中，没有得分，仅入账1个进攻篮板。 在国内的比赛当中，今年的 NBL 季后赛总决赛第二场比赛已经在18号晚上结束了。15号晚上首次交锋当中呢，广西继半决赛叶浩之后再出奇兵，冯琦在最后一节连得10分，帮助广西顶住了陕西的反扑，率先拿到赛点。然后18号晚上第二次交锋的时候，广西队依然是延续着火热的外线手感，最后一节数次在陕西追分的关键阶段命中3分球，保持着7分左右的领先优势，陕西队最终还是不敌对手哈。广西91-83再次战胜陕西，大比分是2-0，成功的登顶了今年的，就是2021赛季的 NBL 的联赛总冠军。 嗯，至此呢，2021赛季的 NBL 联赛是全部结束了。广西时隔7年再次荣获 NBL 联赛总冠军，陕西排在第二位，安徽、湖南位列4强，武汉、佛山、重庆、河南分别排在第5到第8位。广西威壮篮球俱乐部成立于2013年，于14年5月正式开始代表广西篮球征战全国男子篮球联赛 NBL。 广西威壮球员江凯22分5篮板3助攻2抢断获得总决赛的 MVP。 昨天的女篮常规赛也进行了5场比赛，像新疆女篮是81-58战胜了河北女篮，天津女篮在第二节只得了6分，那最终对手江苏女篮是116-55大胜了天津女篮。那陕西女篮呢，是昨天的3场比赛，他们对阵的是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女篮，最后一节陕西女篮真是手感冰凉，大学生女篮单节就23-3赢了20分，最终是84-52轻松地战胜了陕西女篮。另外有多位国家队主力坐镇的内蒙古女篮昨天是特别的厉害，来说说你们内蒙古哈。 内蒙女篮是早早的在上半场就奠定了胜局哈，下半场呢依旧是进攻攻势不减，全场是砍下了129分，对手大庆女篮全场只拿到了50分啊，79分的分差就是2倍还多哈，还没有打破记录啊。2018年八一女篮是131-46大胜河北女篮，当时的分差是85分。另外呢，武汉女篮是93-64也是大胜哈，战胜了福建。常规赛积分榜上，内蒙古女篮3战全胜排在第一，随后是江苏女篮、新疆女篮以及 FUSC 联队。本赛季内蒙女篮仍然是夺冠第一热门，上赛季内蒙古队就是2-0击败新疆队拿到了总冠军，球迷感叹哈，内蒙古女篮太无解了。 今天晚上8点钟浙江队将会迎战首钢女篮，之前2场比赛首钢女篮是1胜1负哈，也请大家关注我们首钢女篮在下一轮的表现。来看看大家伙的话题哈，我们今天说到2个，30岁的你也像吴磊一样将会有自己的新的人生规划吗？还有就是提到生活当中你所拥有的记录哈，刚才看到角门男孩说，我比吴磊大将近10岁左右吧，人家现在为国争光呢，我现在是努力工作为了更好的生活加油努力，你们都是棒棒的。水滴无形说，我当年和同学骑普通的自行车从各自家中出门，在东直门集合，下午到密云水库边的太师屯玩了一下，第二天呢游览完了白龙潭之后再骑车回家，来回有300多公里，还是普通自行车哟。 爱玩，这就是 这问题，可能就是初中啊高中这样的有体力的。我估计您现在要骑300多公里，那 先说30公里， 30公里都腿疼哈。 是小时候真的是不觉得累啊，就是睡一觉什么都好了啊。北京范青说，拥有的记录啊，打麻将连点了3圈炮，那您这也是一门技术。 好家伙，看来是身边都是亲朋好友，给谁不点都不合适哈。三先生说了，30岁后的我呢，随着角色的不断增多，所以责任也是越来越大了。 孙仲玲说，30之后的我呢，拥有了自己的家和孩子啊，工作做好照顾，顾好家，然后工作家庭两不误，这是很多大家的这个常态啊。 也有朋友说，年轻的时候每到周末都会去香山跑山，就是跑的那种，跑上去的，上山下山都是1个小时，然后这也算是年轻时的保持的记录。现在别了啊，现在尤其这天比较凉的时候，还是不太建议您这么跑的啊。 风雨中的雪月说，今年我的马拉松突破了4个小时，是我的记录。那这是也挺厉害的。 跑进4小时了。肯定啊，这个记录会慢慢的一点一点缩小哈。 是， 每天都进步几秒钟也是很大的进步呢。好，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跟我们保持互动。30岁之后的我，还有哈，有什么样的新的设计？再有就是在生活当中您拥有的记录哈。那也有很多朋友提到了咱们国足的事儿哈，说这个临时租借阿兰不回来，那把陆国富租咱们家来得了，好使。也让他保持状态哈，可以。我看这想法挺好。 其实很多的超市啊，咱们可以考虑考虑。 好，一会儿我们接着和大家说排球方面，咱们新赛季的排超联赛也将开始了。 北京人寿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一款保额递增的保险保障计划，全心呵护您的所爱所想。 北京农商银行凤凰乡村游每周有特价，关注北京农商银行一服务微信公众号，进入凤凰乡村游商城，使用微信支付选择北京农商银行借记卡，特价商品数量有限，心动心得，详情请咨询9619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发热咳嗽痰黏不可轻视，同仁堂牌小儿感冒颗粒疏风解表清热解毒，用于头胀痛咽喉肿痛，专为儿童研制的感冒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小丽。今天白天云量较多，最高气温10度，扩散条件一般，能见度比昨天有所下降。夜间最低气温降到冰点，晚间到早晨出行要注意穿得厚一些，谨防感冒。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0度，最大相对湿度95%。今天山区能见度尚可，比较适合登山。午后光照有所改善，空气质量尚可，比较适合户外晒太阳。北京体育广播祝您健康愉快。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mart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mart Radio。 消费促进月优惠大放送，北京移动全球通新领域出行可享机场、高铁贵宾厅权益，订酒店可享受延迟退房、免费早餐，更可享受医疗在线问诊等服务。发送全球通到10086了解详情。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非凡汽车提醒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76天。非凡汽车中高端纯电智能移动空间，让时尚融入智能纯电的驾乘体验，用科技兑现人类对未来出行的美好想象。在与您一起探索美好生活的旅途中，我们从不止步。非凡汽车，成就我的非凡。 国际足联规定，守门员最长持球时间不能超过6秒。传奇乔丹的生涯总打铁数仅12345球。冰壶的比赛场地并不是平的。雄鸡畅晓，身边的体育百科，点亮你的好奇心。 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雄鸡畅晓，陪伴您的是子昂和小丽。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来互动。一会儿给大家介绍排球方面的一些动态哈。刚才说到两个话题哈，30岁时的你是不是和吴磊一样有新的打算呢？还有就是生活当中你拥有的那些记录。宋燕君说，30岁之后的我呀，永远拥有18岁朝气蓬勃向上的这种精神。 是， 向您学习哈。杨洋洋说，我每天健步走10000步，我坚持6年了，一直坚持下去，这个记录要延续下去。 这是好事哈。这还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 哥大爷说，从34岁开始呢，我就跑步了，坚持了也有6年多，跑步让我自己收获满满，身体更健康，思维也更加清晰。这都是大家的记录，您这个6年多的记录还得往下延迟啊。 是的，还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在讨论这个健康的生活习惯啊，因为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的一些运动上的记录都要看我们的身体的健康程度啊，健康的程度越高，记录可能就创得越好。 这9986还问我说，小丽，你踢毽最多能踢多少个？您真是问着了，我特别的会踢毽。我最多也就能踢30个，踢得特别差。 对，踢毽啊，包括这个跳绳啊什么的，都是非常基础的小有氧。但是 说实在的，我这俩都不太擅长。 对，跳绳是真的是坐跑就很累。 踢毽你怎么样？ 踢毽我也不太行。 你跟颠球有什么区别吗？ 它区别还是很大的，这个东西轻啊。 对。 然后清了以后它不好，就是说感受那个力道。 那你左右脚可能不会像他们似的可以这样双盘之类的这样。 对，你说踢球的话左右脚都能射门，但你说真的说踢毽子这就不太行。 语文数学，这朋友的名字相对来讲陌生一点哈，欢迎您来我们这儿互动。说30岁之后的我呢，责任也更大了，上有老下有小的哈，我也不再是孩子了，好好的保护自己身体健康的同时，还要保护家人的健康，希望一切都安好，平平安安的。

不少北汽男排的球迷也对他送上了祝福，他很怀念在光彩体育馆主场的感觉，希望疫情早点过去，球队可以重回自己的主场。 其实我特别回味我们在2014、2015、2016、2017以前的这几个赛季，我们北汽的主场，我们光彩体育馆的这些个父老乡亲啊，给我们这个加油啊，这个历历在目，真的希望有一天能够早日回到这种主场来去比赛。现在嘛，我就希望我们通过用更好的表现吧，让这些个关心我们的球迷吧，不辜负他们的这份希望。 北京晚报的资深记者孔宁也说，这次李牧的回归非常重要的一点设计哈，就是把这个北京青年男排这个全队能够保留下来。 球队交接都弄完了，昨天呢应该是正式的这个训练了，就是已经带队。光彩体育馆来讲，既熟悉又陌生，终于离开了三年。我觉得更加成熟，更加冷静。他没有说具体目标，他就说这个力争把球队打造成一支富有战斗力的团队。就是新赛季的男排联赛预计是在春节后2月15号左右要开赛，就是女排先打，男排后打，还有一段时间。而且呢，他更重要的是呢，也说出来，就是他之所以能够把北京青年队以前就打完之后就解散了，知道吧？但是这次呢，把全队都留下来，完整留下来建制，这样呢是为了他再观察，还要观察至少，他说至少是一年半。未来那个你像张川呢，张炳荣还要去国家队，我们其他的年轻的这些球员就要去崛起。你像不错的邓新鹏，还有像阿呆秀啊，就那个中非混血的那个主攻，都是非常不错的球员。那么每个位置上呢都有竞争，而且呢年轻队员的潜力也很大。北京青年男排能够把本土的球员能实力能提高的话，我觉得这对于全队来讲，我觉得是非常好的。我觉得给半年时间吧，打完那个联赛，我觉得会有变化。 刚才说到联赛要到春节左右那个时间才打，2月份哈。那我们这一次联赛是没有外援的，但是上海队还是有两位意大利国手级的外援，而且到这个赛季来看哈，国内男排各支队伍的格局还是有一些变化。 俱乐部来讲呢，进行了长时间的这种讨论，在一线队员像江川、刘黎明他们在逐渐走向成熟，就二线队的队员呢正在往上崛起，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阶段。而且呢，这赛季联赛呢，上海是有双外援的，意大利的。那么江苏有外援，天津队有外援，而且呢山东队也很强。浙江队是在国家队的主教练卢胜的带领下已经全面崛起了，所以格局已经改变了。其实上海男排呢，随着张国俊主二传的退役，主力复工去日本打比赛，其实他的老队员也在退出，那么也就是说他们年轻队员也在，但是他的后备人才的力量呢，没有像北京啊，还有像山东啊，像浙江啊，江苏啊那么雄厚。其实这是我们的机会，各队呢变化都很大。我觉得这个下赛季吧，有可能看情况是会引进外援还是怎么样。 刚才说到了女排超级联赛要先打，也就是即将到来的这个下面这个周末哈，11月25号到明年的1月6号这段时间，14支女排的队伍将会去广东江门 是 来参加比赛。 是的， 各参赛队呢20号啊又要全部到达江门来备战了。 按上赛季排名啊，分成了两个小组，每组呢有7支队伍。A 组包括天津渤海银行、山东日照钢铁、广东江门华体、云南大学电池学院、四川河北海瑞和浙江嘉善西塘古镇。B 组汇集了江苏中天钢铁、上海光明优培、北京汽车、辽宁华军、福建安溪铁观音、河南和深圳中赛。北京汽车女排在本赛季从教练和队员几乎都是全新的，他们也将开启重启之路。记者李维也对于新任主教练朱辉进行了专访，请听报道。 经历了联赛的低迷和全运会无缘决赛圈的北京女排也摁下了重启键，新赛季球队的人员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也期待着在新的全运会周期重塑北京女排的辉煌。从北汽女排公布的参赛大名单看，球队熟悉的名字只有张宇和金叶两名球员，再加上从八一队引进的王云露等球员，这个赛季的北汽几乎都是年轻的面孔，而年龄最大的张宇也仅仅是1995年出生的，最小的球员才15岁。主教练朱辉说，大家很有冲劲儿，训练的情绪也很高涨。 总体来说，队伍整个的合成是比较年轻的，好多年轻队员都是自己主动家训啊、家练啊，主动去要求教练给他们上一些难度啊，提高一些要求啊。我觉得这个心情也好，心态也好，对于运动员来说是特别难能可贵的。年轻队员能起到一个冲劲儿、朝气，给咱北京以后的排球发展当中奠定非常扎实的基础。 和球员一样，

王一律、黄东平是退出了2021年的世锦赛哈。昨天国羽2021羽毛球世锦赛参赛名单再一次更新，今年下半年连续征战的王一律、黄东平拒绝世界羽联邀请退出了世锦赛，而国乒男单小将李世峰则收到了参赛邀请。国羽本届世锦赛参赛名单更新如下啊，男单是陆光祖、赵俊鹏、李世峰，女单是陈雨菲和冰娇、王芷怡、韩月，男双是何济婷、谭强组合，以及刘成、黄凯翔组合，以及欧恒毅、 欧炫毅、 张楠组合、王勇、狄子健组合，女双是陈清晨、贾一凡组合，李文妹、郑宇组合，刘璇璇、夏玉婷组合，混双呢是郑思维、黄雅琼以及郭新娃、张淑贤、任翔宇和周超敏。 大家听到了很多年轻队员的名字哈，所以这次世锦赛也是检验队伍非常好的一次机会。当地时间的昨天，第35届世界蹦床锦标赛在阿塞拜疆的巴库开幕，中国选手严浪宇和鲍彤以资格赛第二、第五的成绩进入到了男子个人网上半决赛。曹云珠、黄燕飞和范欣怡资格赛第四、第五、第十的成绩进入到女子个人网上半决赛。那中国队也是以资格赛第一名的成绩进入到了女子蹦床团体的决赛。 哎，是的，ATP 总决赛鲁德大逆转，力克卢布半决赛将战美总。昨天2021年都灵 ATP 年终总决赛在绿组第三轮比赛中，鲁德在先丢一盘且随后两盘都是先被破发的被动局面下完成大逆转，最终经过2小时23分的激战，以2-6、7-5、7-6击败了克星。五战卢布列夫首次获胜，也是职业生涯首次晋级总决赛的半决赛。鲁德将与梅德韦杰夫争夺一个决赛资格，男单半决赛对阵形式为梅德韦杰夫对战鲁德，德约科维奇激战兹维列夫。 昨天国际女子网球协会也宣布，巴蒂和西尼亚科娃分别锁定了2021赛季的 WTA 年终单打世界第一和双打世界第一。今年巴蒂已经是连续3年锁定了年终单打世界第一了，也是第14位 WTA 年终单打第一的选手。这一周呢，这位澳大利亚选手的世界排名第一的周数是第102周，首次登顶呢是在2019年的6月份，他是第5位连续3年能够锁定年终第一的选手。巴蒂连续95周世界排名第一，那在 WTA 的历史当中是排名第5。 是的，巴蒂本赛季成绩优异啊，共赢得5项单打冠军，其中呢包括在温网赢得他职业生涯的第2个大满贯的冠军，并且呢在迈阿密成功卫冕。赛季之初，巴蒂在亚拉山谷就是墨尔本啊拿下了冠军，这也是2020年2月以来他参加的首战比赛，随后又在斯图加特、辛辛提纳夺冠，巴蒂还在马德里站获得了亚军，以及2021赛季42胜8负，积分6411位，向这个 WTA 年终总决赛积分榜榜首继续迈进啊。 捷克选手西尼亚科娃是2018赛季和搭档克雷吉斯科娃共同锁定年终的双打第一的。那这对捷克组合在18年的10月份首次登上了双打球后的宝座，这一周呢是他双打世界排名第一的第34周。 还有很多其他综合方面的消息啊。 一会儿我们再跟大家做介绍，来看大伙儿的微信微博。 是的， 7750说，30岁的时候想起了80年代，我那会儿还不到30岁呢，跟同事较劲，那会儿吃了44根小豆冰棍儿。 这个我当时也看到了，您发过来的时候。这行啊，就是我觉得记录啊，一个是咱们的运动的记录在这儿比较吃香，另一个就是吃的记录，我估摸着大家都有点。 44根小豆冰棍，您真的没拉肚子吗？ 我估摸是当时是拉垮了，但是这也是年轻的时候嘛， 活力也太壮了。再有，您能吃44根小豆冰棍，零花钱也够多的呀。我小时候想吃一根小豆冰棍，那得攒好长时间呢。 是 啊，这是小时候的事儿哈。三先生说，很多事儿啊，在30岁的时候就看开了，我都学会伪装了。其实我是个演员。您要不去演戏，真是可惜了了。 说到这小豆冰棍儿事，让我想起来最近啊，就有一次去，去澡堂子啊，然后呢，这个有免费的早餐啊，就是那种自助那种。然后一哥们儿啊，看着挺瘦的，当时呢提供那个现煮的面嘛，牛肉面啊，2-3块牛肉，然后一小坨面。这哪够吃的，然后把那个服务员叫来要了10碗， 嚯， 全吃完了， 都吃过了。 对 啊， 嗯， 是有一周没吃饭吗？ 倒也不是啊，这个就是一是那确实面少，然后第二呢可能是饿了。 说到小豆冰棍，这有红果啊，红果说了，每周游泳两次，我坚持五年了，每次游1000米，现在身体特别健康，而且很舒展，这是他啊特别得意的一个记录，要把这五年的记录延续到10年、15年、25年哟。 是的， 嗯， 小兔子帮你评价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女排的消息哈，说天津女排这是要搂着冠军奖杯不撒手了。 天津女排拿冠军，应该我个人认为没有太大的悬念哈，都是国手。北三说了，老话说，半大小子吃死老子。当时上初中的时候，我一次吃过16个油汁儿大白菜馅的包子。我老妈蒸了一上午啊，才把我们三个哥仨家里是三个土小子给喂饱了。 嗯， 真是哈，10几岁的男孩吃东西，就像你说的，10碗面那肯定挡不住。 真的，小时候确实能吃啊，就是我觉得有一段时间真的是让我想起来以前我父母评价我最胖的那段时间啊，就是不知饥饱。 就是吃， 对，就是吃了好吃的 给就吃， 一直就能吃啊！我记得就有一段时间，尤其是我13、14岁那段时间啊， 嗯， 12、13岁那段时间吧，就是尤其12岁那一年，真的是这个电饭锅啊，里面有多少饭，只要今天这个菜好吃，甭管有多少饭 都能吃了， 都能吃完啊！吃完以后，你说能不能再吃？还能再吃。现在想想，真的挺恐怖的。 陈伟说了，我现在已经跨过30岁了哈，45了。但是我是40岁以后开始慢跑，44岁以后开始冬泳，所以说您现在的身体也是非常的棒哈、啊。 是。 一览众山小说，我记得小时候住在工体边上，旁边有一大院哈、啊，每天都放这个露天电影啊，每周放一次露天电影。我的记录就是从东边翻进一个特高的墙，就是为了看电影。现在你给我一梯子，我都过不去。 是小时候爬高上低的，年轻的时候真的是翻墙能力一绝啊。 嗯， 可能也是因为自重轻。 对 对， 那个时候您也瘦啊，不像现在是吧？ 是，就是说，就算胳膊没什么肉，但是因为自重轻，所以说比例好，能把自己拽上去。啊，能登上去拽上去。现在我看很多的听众朋友在咱们的评论区在讨论体重的问题。 对，说体重哈，80公斤说了，想减肥也没有什么捷径。 是， 想想你是怎么长胖的呀？ 嗯， 先少吃少喝，然后多运动。 对， 所以说光运动不控嘴，那也没办法，那是越来越胖。 所以80公斤现在是80公斤吗？ 他说他的经验是从30岁之后到50岁之后这20年的心得体会，就是你不能只是这个活动，要少吃。吃还要 是的， 嗯， 尤其是年岁稍大一点以后啊，就是我们很多动呢也变成了缓动，这个没有过于激烈猛烈的运动了，这也是其实代谢消耗是不足的，就是不够快的，所以说还是要少吃点。 那剧本杀推土机说了，说刚刚公布啊，大谷翔平成为第二位在北美四大联盟当中获得 MVP 的亚洲球员啊。这位朋友还关注棒球方面哈，说当年骑自行车跟现在这自行车真是没法比啊，现在自行车多少钱的都有，多先进的都有，说当年那自行车一骑那太辛苦了，骑300公里哈、太远了。 是，然后这还有说这个30岁后的你说，感觉头天喝多了，第二天睡觉缓不过来了。那您是喝了多少啊？ 肯定是遇到特别开心的事儿了哈。杨阳阳说，我记得我的记录是在单位连续加班2个通宵之后，就睡了1天才缓过来的。 是的， 嗯， Espace 说军训的时候也巨能吃啊、这个吃馒头弄一胳膊，一胳膊什么意思？就是。 把胳膊上一个一个 放满馒头， 对，放满馒头，一个一个吃呗。 对，我觉得吃米饭，我就总觉得米饭作为主食它有点虚疼哈、但是馒头是很实在的东西。 女生宿舍30岁之后我开始上班了，我还拿到了人生的第一次工资。 是的啊，荣生斋说长途开车10小时连续不停算记录吗？您这不只是算记录了，您这算是这违规行为了哈。千万小心， 不要这样啊。 咱们不提倡哈、您这千万这个是不是，要是听众朋友里有交警同志的，要跟您聊聊了。 这位朋友说3月份110公斤减到现在的90公斤，好辛苦，不过真的很快乐，身体很轻盈哈、就可以摸到篮筐了。 哎，挺好的。

因为我们也有场地的优势，但是也有东道主的压力，所以说我一定要提前适应这种感觉，珍惜每次机会。我们每次都很认真地对待一场滑行，都想滑出一趟好的线路。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雄鸡畅想，陪伴您的是子昂和小丽。 嗯， 我们今天两个话题哈，您在30岁时啊，还有就是您拥有的记录哈，一会儿跟大家来分享。 是的， 足球方面还有一些动态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昨天下午我们女超联赛的第三阶段争冠组第三轮的比赛在昆明海埂训练基地进行，昨天武汉女足被长春女足3-3逼平了，江苏女足是3-1战胜了广东梅州客家。武汉和长春同积4分，江苏、上海和广东目前是同积3分。 嗯， 而在18号进行的保级组第三轮比赛中，浙江杭州女足和四川队是0-0踢平了，没有进球。河南建业女足和北京北控凤凰女足也是没有进球，0-0。 是的，从海南琼中女足那边的消息啊，琼中女足于今年7月筹备借组建女足俱乐部，由陈婉婷执教，正积极备战即将开赛的中国女足乙级联赛。琼中女足于2006年2月成立，是一支由海南省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少数民族学生组成的女子足球队。这支从大山深处走出来的铿锵玫瑰啊，足球队曾多次在国内、国际少年、青少年足球赛事中夺冠，球队也不断的发展壮大。据介绍呢，琼中女足俱乐部以 U18 梯队运动员为组建班底，在陈婉婷教练团队的指导下，经过4个多月的训练和磨合，球队的竞技理念和竞技水平都得到了较大提升，正积极备战即将开赛的中国女足乙级联赛。这不仅将实现琼中女足 U18 梯队由青训梯队向职业队的转变，也将填补海南没有职业女子足球队参加职业比赛的空白。 嗯，虽然陈婉婷教练并没有在这段时间能够带上中国国家女子足球队，但是依然也是在做着非常基础的扎实的这个基层的工作哈，也向他表示敬意。 嗯， 昨天中国足协官方公布了中甲联赛第四阶段的赛程，其中成都赛区呢是今天就开战了，梅州赛区是明天开战，武汉赛区由于疫情的原因要到27号开战。那根据赛程呢，今天成都赛区首先是新疆天山雪豹和南京城市队来进行揭幕战，晚上的7:30，然后北京理工大学队呢将会迎战的是淄博蹴鞠队，冲超的球队聚集在的梅州赛区呢是明天开战，浙江队在五华县体育场将会迎战昆山队。 嗯，由于疫情防控原因呢，武汉赛区将于1周之后的11月27号开战，男童支云队将在塔斯湖体育中心迎战辽宁沈阳城市队。目前第四阶段中，浙江队、昆山队、梅州客家、贵州队、武汉三镇和成都蓉城这几支冲超热门球队都在梅州赛区。2021赛季中甲联赛前2名直接升入中超，那在赛季中超第15、16名与中甲的第3、4名要进行附加赛，争夺2个中超参赛名额。中甲末位2名球队将与中乙的第3、4名确定最终2个降级名额。 嗯，虽然中超还没有开始，但是中甲呀、中乙的比赛都已经在进行当中了哈。 嗯， 中乙的比赛是17号、18号进行了第二阶段的比赛，冲甲组唐山赛区结束了13轮的较量。提前冲甲成功的青岛海牛在一球领先的情况下被河北功夫队2-1逆转，这样河北功夫队下一轮就手握着冲甲的主动权。广西苹果哈辽队这一轮是3-1战胜了上海嘉定汇龙之后，积分紧紧咬定河北功夫队，他们打算下一轮完成冲甲的目标，不仅要获得胜利，同时也是要记对方河北队能犯个错哈。东莞管联队2-1击败了青岛青春岛队，那么东莞管联队收获了这个阶段的首场胜利。刚才提到了青岛青春岛队呢是没有资格再冲甲了。厦门鹿岛队3-1战胜了山西龙进队，这两支球队都没有资格冲甲。 是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足球方面的消息吧。在德甲方面啊，莱万又进球了，但是拜仁1-2负于保级队，4连胜终结，但仍然领跑着积分榜。在德甲的第12轮啊，拜仁慕尼黑客场1-2不敌奥格斯堡，佩德森和哈恩接连进球，莱万扳回1城，拜仁的4连胜在联赛的4连胜啊被终结掉了。 今天呢，当地时间的周六啊，哈维将会迎来自己上任之后的首场比赛，巴萨主场迎战的是西班牙人队，不知道吴磊有没有机会上场啊？佩德里和登贝莱都因为有伤没有办法参加比赛，哈维说考虑让一些年轻的队员来参加比赛，例如说让阿布德踢踢边锋的位置。 是的，我感觉这场比赛吴磊大概率啊有可能会在65到70分钟这个时间段上场，就是在第二轮换人的时候，或者说第二70到75分钟嘛，第二轮换人的时候把吴磊派上啊，然后扮演一个骑兵的角色，毕竟之前他有过绝平巴萨的这样的经验啊，有的时候足球还是看这样的一个玄学的。还有一些消息，曼城官方宣布呢，中场德布劳内啊，非常著名的球员是感染了新冠病毒，将接受隔离，这样的话他也会缺席最近的一些比赛啊，希望他早日康复吧。 今天早上的消息呢，看到乌拉圭74岁的老帅塔瓦雷斯下课了。目前乌拉圭在南美世界杯预选赛当中是4胜4平6负，仅积16分，才排在第7，所以成绩不好嘛，乌拉圭在竞争当中处于劣势，最终呢就想换帅了， 极大的劣势啊！乌拉圭现在小组出现的希望跟阿曼差不多了。 跟阿曼是吗？也跟咱差不多是吧？ 哎呦，那跟咱们还稍有点距离，咱们是0%了。 塔瓦雷斯从2006年接手乌拉圭已经带队15年了。他在1988到90年间也是出任过乌拉圭的主帅，一共带队打过222场比赛。也是乌拉圭历史当中带队比赛场次最多的主帅，带着球队参加过90年、10年、14年和2018年4届世界杯。 没错， 老帅下课了啊。再说说年纪大一点的队员吧。 是的，39岁的日本前锋大久保佳人，哎呦，这个真的是好多人的回忆了哈。 我老觉得大久保是桃子。 我一开始也是这么想，我说这个日本的球员名字很有意思啊，就是说 很甜蜜嘛。 对，以桃子、翠桃为这个姓氏哈。昨天呢，39岁日本前锋大久保佳人宣布退役啊，今年39岁了啊。他在2001年呢，在大阪樱花开启了职业生涯。此后辗转效力了神户胜利船、川崎前锋、 FC 东京、磐田喜悦、东京绿茵等多支 J 联赛的球队，并曾短暂留洋效力于马略卡和沃尔夫斯堡。整个职业生涯，大久保佳人共在 J1 联赛出场了343次，打出120球和20助攻。在西甲，他出场39次，打入5球。国家队生涯中，一共出场60次，斩获了6球。 职业生涯也是挺长的哈。英超官方宣布说，英超联赛将会提供1亿英镑帮助低级别联赛当中的球队从疫情当中进行恢复。英超联赛将会为英甲、英乙联赛以及全国联赛3个分区的66个俱乐部提供额外的资金支持，以帮助他们恢复。承诺2021到2022赛季呢，再向英甲和英乙俱乐部再提供2000万英镑。那从现在到2025年，向全国联赛和南北部的俱乐部一共呢也会提供500万英镑的支持。 是的。自动判定越位，足球版的鹰眼可能会在下届世界杯登场啊！作为制定足球竞赛规则的机构，国际足联联合理事会将在10月25号召开新一期的会议，讨论现行的足球规则。会议中，是否该将自动越位判定装置投入使用，会是这次会议的一个议题。这装置是由研发 VR 的公司研究出来的，可以实时判定前锋在场上的位置，并快速判断其是否越位，类似网球中的鹰眼的辅助作用。相比人工对越位的判断，该系统不仅能实时追踪每名球员，还能以非常精确的方式划线，对越位进行非常精准的判定。 你觉得有必要吗？ 我觉得必要性倒是不好说啊，但是这是一个绝大概率会出现的事情。就算这届世界杯不出现，到了26年的世界杯，这也是大概率会出现的事情。就包括随着科技的发展哈、无人技术的应用以及这样的辅助技术的应用，到最后无人机裁判也是注定会出现的一个事情。就是这个新闻我昨天也看到了，就在想的是，如果说是为了提高效率的话，现在其实你看，就是说整个裁判的越位这个判罚体系其实有一套的。就是尤其是在这个赛季之前哈，这个赛季因为开启了一个就是越位延迟举旗的这么一个规矩啊，就是说你不管越位没越位，或者说模棱两可的时候呢，想举旗你先忍一会儿，这个球 完成了这次进攻打门之后，你再举旗或者决定不举旗，这是今年的一个规则。之前啊，就是说，如果说真的是立即越位的这样的判定的话，其实挺快的。 嗯 啊，边裁立即举旗，那个光信号直接传到裁判的眼睛里啊，神经处理，然后到传达吹哨这个指令吧。其实我觉得真的是很快啊，就是一秒钟看到旗子响哨，也就是一秒钟。我们在想，那如果说真的是启用这样的鹰眼系统，那到底该怎么办啊？是像这个门线技术那样，就是球整个的，因为里面有 NFC 芯片嘛，就是球整个的过了门线，裁判的手环会震一下啊，那是不是越位了，裁判手环也会震一下？真的有这么精准的这么快速的传递吗？就因为进球好算啊，线就在那儿，越位这个还是挺动态的。 嗯 啊，难道还是说是不是球场上要装一个大喇叭，然后自动响哨啊？如果说真的是有后者的话，那真的无人机裁判我觉得26年就来了。 嗯，这样的这个裁判介入越来越精准，会不会使比赛的精彩程度打折扣？包括足球比赛当中，我们老说有一些人为的因素放在里面，就感觉的这个戏演的就特别的有色彩和人文味儿，越来越有机器的介入之后，不知道大伙儿能不能接受哈。看这个开会的结果怎么样哈。这是足球方面的动态，接下来呢是冬奥会方面的内容了。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刚才你听到了耿文强哈，在之前的首次亮相是在2018年平昌冬奥会，成为中国钢架雪车的第一人。现在他也正在积极备战当中，这几天是在国外比赛呢。新赛季的钢架雪车世界杯奥地利因斯布鲁克站的比赛昨天结束，我们三位中国选手啊全部都晋级到了决赛轮，其中耿文强最终是获得了12名，严文港和陈文浩19名，俄罗斯的选手特雷迪亚科夫最终获得了本站的冠军。平昌冬奥会的冠军韩国选手尹成斌在这一站获得了第6。 是的，耿文强参加过2018年平昌冬奥会啊，是中国钢架雪车的第一人啊。那昨天在北京延庆雪橇世界杯资格赛暨雪橇国家杯延庆站比赛中呢，我国男子雪橇运动员范铎耀以59秒535的成绩取得了第17名，成功晋级了今天雪橇世界杯正赛，这也是我国雪橇男子运动员首次获得世界杯的正赛资格。另外还有三名中国男子选手参加了资格赛，分别取得的名次是21、23和24名。本次雪橇世界杯是国际雪橇联合会2021到22赛季的首站世界杯的比赛，也是中国首次举办世界杯级别的赛事，更是运动员为参加2022年北京冬奥会雪橇项目获得配额的一站重要的积分赛事。项目设置和北京冬奥会一致，根据官方赛程，10月19号为国家杯及世界杯资格赛，20号到21号为正式比赛日，期间将进行男子单人雪橇、女子单人雪橇、双人雪橇和雪橇团体接力4个小项的比赛。中国队运动员第一次以东道主身份参赛，与国外运动员同场竞技。雪车雪橇项目被称为冰上 F1， 滑行时速可达到130公里每小时以上啊。延庆雪车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共同承担雪车、钢架雪车、雪橇3个项目的比赛。雪橇项目比赛所用赛道和雪车和钢架雪车相同，起点不同。赛道比赛线路：男子长约1582米，女子长约1475米，道宽最大1.5米，赛道坡度差121米。 国际滑联短道速滑世界杯匈牙利站的比赛昨天来到第2比赛日，女子的1000米首轮比赛中，张楚彤摔倒没有完成比赛，屈春雨在第2轮以小组第3晋级到了1/4决赛。那像其他的男子100米首轮比赛当中，安凯和任子威都是小组第1晋级的，武大靖在倒数第6圈的时候被日本选手渡边启泰赶超，最终是以第2晋级。当然第2轮比赛当中，这三位中国选手都是以小组第2名的身份晋级到了1/4决赛。女子3000米接力的1/4决赛中，作为北京站冠军的队伍，范可欣、屈春雨、张楚彤和张雨婷组成的中国队呢，是获得小组第1晋级的。男子5000米接力的1/4决赛，日本站的银牌得主中国队，同样还是安凯、孙龙和于松南、张天翼4位选手，最终是小组第1晋级到的半决赛。今天还会进行男子1500、女子1500、男子500、女子500，还有女子3000米接力、这个男子5000米接力项目的竞赛。 是的。 自由式滑雪啊，坡障世界杯，谷爱凌退赛了，具体原因尚未知。国际雪联自由式滑雪坡面障碍技巧世界杯奥地利，司徒拜战哈、啊，中国选手谷爱凌退出了资格赛，奥运会赛季首秀被迫推迟。本赛季谷爱凌将参加自由式滑雪三个小项约十场比赛，冬奥前还有机会热身。自由式滑雪就是指的是，其实就是在奥运的这个级别里指的双板滑雪和单板滑雪相对的。上赛季结束之后呢，谷爱凌接受了手腕手术，但这次退赛是否和之前的伤病有关尚未可知。就是他们的坡面障碍技巧经常是手腕受伤啊，之前单板的项目的张家豪也是手腕都骨折过。谷爱凌是中国自由式滑雪的希望之星，她也同时兼顾着坡面障碍技巧、 U 型场地和大跳台三个单项，有望在北京2022年冬奥会同时向金牌发起冲击。前不久在奥地利外训时，谷爱凌在大跳台场地完成了偏轴1440度，成为了完成该动作的当今第一位女子运动员。 昨天西北边陲的温泉县啊，在新疆这个越野滑雪场呢，也是迎来了我国首台国产的雪蜡车的首次使用。雪板打蜡是雪上竞技体育赛事和训练当中一项必不可少的任务，因为在不同的温度雪质条件下，打蜡师呢通过选用不同的雪板蜡为调整这个并实施这个施蜡的方式，来帮助运动员选用适合的雪板的摩擦力，来提高运动员的表现能力。那一般来讲呢，以往我们的滑雪队都是去国外比赛，通常呢是在国外通过国外的打蜡师来帮助咱们完成赛场的这个计划，但现在咱们也有这样的设施了。 是的，确实雪蜡车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设计啊。这台雪蜡车箱体全部展开之后呢，有效的使用面积为92.5平方米，行驶过程中呢箱体又可收缩至35平方米。箱体有6个带有通风装置的雪板打蜡台，还有雪板雪蜡存放区、休息区、运动员热身区等。此外呢，这个雪蜡车啊配备2个牵引头车头，短距离行驶呢用氢燃料电力车头啊，长距离则用油电混合车头。雪蜡车于11月2号从北京出发，8号抵达温泉县。11月13号，越野滑雪国家集训队30多名成员抵达温泉县，开启为期2周的训练。俄罗斯的打蜡师瑞森·弗拉基米尔介绍，这台雪蜡车比国外通常见到要大，而且功能更完备。打蜡台上的照明和吸风系统可以方便打蜡师在不同角度的灯光下检查打蜡效果，吸风系统还可以吸走在打蜡过程中产生的粉尘和加热蜡过程中产生的有害气体。 再来关注一下首钢滑雪大跳台这边的情况。那作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官方接待饭店之一的首钢香格里拉酒店呢，即将要整体对外亮相了，12月正式开业并且投入运营。这个酒店呢一共有客房283间，能够容纳500多人同时入住。 是的，北京2022年冬奥会五棵松冰球比赛将于五棵松体育中心进行，而作为运动员提供训练服务的五棵松冰上运动中心去年年底也是完工，未来五棵松将着力打造冰球新地标。来听陈默的录音。 场地上孩子们在练习着冰球，而场馆外五棵松冰上运动中心夜景灯光闪烁，冰凌花已经矗立在五棵松体育馆的东南侧。在北京冬奥会期间，五棵松冰上运动中心将会承担冰球训练任务。五棵松文体中心品牌中心总经理袁颖慧介绍， 这里面2块冰面，一个准备是做的是花滑，一种做的是冰球。经过冬奥会以后，老百姓的这种对冰球啊或者冰上运动的这个热情，这两年应该逐年那个增高。特别是海淀区，现在很多学校都有冰球队，孩子们玩冰上的这个种乐趣兴趣还是非常大的。我们过去是一个篮球地标嘛，那经过冬奥会以后，我们也希望能做一个北京的这个冰球地标。 五棵松冰上运动中心地下2层为冰场，地上2层是体育文化配套用房和一个拥有900座位的剧场。未来五棵松冰上运动中心将会重点培养青年俱乐部，结合精彩赛事和身临其境的商业业态，全方位地满足市民健身娱乐的需求。 五棵松应该算是奥运场馆赛后利用的一个典范吧。奥运场馆的赛后利用其实是一个世界性难题，逐渐摸索吧，这十几年逐渐做加法，然后就是增加这种群众性的娱乐设施，增加商业，然后现在冬奥来了，我们又做了这个训练馆，然后将来会发展成一个大众的这种 种冰上项目的一个一种地标性建筑。 冰篮转换让五棵松体育馆可以承办大型的篮球冰球赛事，而西斯的篮球公园已然成为了篮球潮人的聚集地。五棵松冰上运动中心的加入，让北京的西边拥有了一块名副其实的冰篮体育新地标。 近日，位于宣武门内大街西单路口西南侧的西单体育游园建成开放，园内有多款智能 AI 运动设施为市民休闲锻炼提供了一个好去处。请听体育广播记者徐真的报道。 从西单地铁站这一口出站后，向南步行150米就来到了新建成的西单体育游园。游园面积约为2300平方米，为附近居民提供了休闲健身的好去处。市民刘女士说，公园建成开放后，自己经常带孩子来晒太阳散步。 我就住这附近，因为这附近然后没有什么可以玩的公园，我觉得建了就是还挺方便然后民众的。我基本上天好的时候，然后天天会在他来这儿晒会儿太阳，然后坐一会儿玩一会儿。 西单体育游园的建设采用市民娱乐活动设施和园林生态相结合的方式，打造体育加园林模式，同时突出现代化智慧科技特色。北侧有无人售卖机，还有智能更衣室。在游园中部有几处 AI 运动设施，儿童体能大赛是以顶泡泡的形式进行能量收集的 AR 游戏，市民可通过摄像头与屏幕中的虚拟内容进行运动交互。 AI 虚拟环球骑行是通过扫车上二维码的形式进行骑行体验。北京市第二实验小学的王天林小朋友最近常和家长一起来公园锻炼，他很喜欢这些智能设备。 这个是顶泡泡， 你一蹦就行，如果顶到泡泡了你就可以加几分。那个是骑自行车的。 公园最南侧还有一个篮球场，扫码即可预定。19号下午，不少市民在篮球场挥洒汗水。市民蔡先生说道：“ 对，我是路过这儿，我说看着开了，在这玩会儿。对，我就在那边上的小区。对，他这就是扫码预约嘛，然后约完了就能扫码就能进啊，还挺方便的。” 公园不仅提供了智能的健身设备，园林环境也适合老年人散步。林先生老两口就喜欢在公园的长椅上坐坐，晒晒太阳。 因为这个地方锻炼地方比较少，这边搞得非常好。 不过目前受到疫情影响，避免人员聚集，公园内的部分 AI 智能设备暂停开放。尽管如此，公园的环境仍不失为一处休闲健身的好去处。 有空您可以去尝试一下哈， 嗯， 来看看大家伙的记录。7751说，我依然还保持着中学时50米跑的学校的记录啊，之后没有后来者打破啊， 是 非常的自豪哈。 嗯，现在大家这个评论区就像 Espace 说的，全带沟里去了，一会儿聊身高体重，一会儿就聊起冰棍冷饮了啊。 四十不惑说，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记录，就是每年参加单位组织的游泳比赛的时候，总是会有名次，大部分都是第3到第6，为此也收获了各种各样的奖品，重在参与。但你也够棒的，每年都能够进前10或者是前6哈。 嗯。是的，宋彦君说啤酒肚起来了，30后的我啊，不喝酒的我哎，锻炼起来，每天骑车上下班，啤酒肚消失了，精气神回来了。 嗯，立定跳远2米95，人生最远记录。老师说让我跳过3米， 嗯， 就给我送体校去，但是怎么努力我都没跳过这3米。 有的时候人类的极限就是这样啊，这就是为什么说真正的顶尖运动员他们在创新人类的极限，为什么记录就是这么重要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意义。 张翔还记得在2013年考一个单位哈，说实物111分，目前还没有一个朋友能比我这分高呢， 啊， 也非常值得骄傲的一件事儿哈。 是， 嗯， 然后，风言风语人说这个主持人先入为主了，给我们解释了一下，说关于大久保这个名牌桃子，说是由日本的水果专家大久保先生研究出来的，所以说就是用他的名字命名的，中国又引进了啊，还真的是这大久保。 不是，问题是人家。这踢球的这个跟桃子有关系吗？ 就意思是一个姓呗，可能没准还真的 啊，也有可能是亲戚是吧？ 网上是亲戚的， 有可能一村的是吧？ 嗯 嗯，反正我是当时一听到这个名字，马上就想到了桃子。 是， 嗯，6645说，一人开车从北京到西安，中途休息了2次。 嗯， 您这个同样也是刚才我们提到的疲劳驾驶，不值得这个 不能 赞美哈。 是。 嗯 嗯，还在聊这个以前的这小吃零食矿泉水，嗯 啊，冰棍 的 3分5分的 冰棍冷饮，